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陈玉明根本就没法睡着，他刚刚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，有人就喊了：“陈队长，我要喝点水。”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，倒完开水刚坐下，又有人说要解手，他就又去拿便盆，然后又往外倒粪便。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，顺着走道放了2-3个尿桶，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子或者茶缸子里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。他一天要倒几次尿桶？他还不断地捅炉子、添煤，还去火房提了一趟开水。大约是3-4点钟的时候，有人又叫他了：“陈队长，陈队长，你醒着没有？”陈玉明抬起头来问：“哦，是张老师吗？你是要解手吗？”张继信说：“不，我不解手，我刚尿了泡尿，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，你晚上睡不成觉，白天就那么坐着，不把你熬坏了吗？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，踏踏实实的睡一觉，晚上也好熬夜嘛。”“哦，不了，张老师，谢谢你。不行啊，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，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，我还得出去。”“嗨，他们拉他的人去，你出去干什么呀？”“哦，他们给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，写上名字，登记个号码，可是他们哪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，得叫我指认清楚。”“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你睡吧，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。”“啊，不用了，张老师，你快睡吧，我还是等一会儿，就要送病号来了，空出来的位置还能叫空着吗？”“那你真不睡啊？”“你不睡我就睡了，我屁股疼得坐不住啊。”张继信呻吟着拽着从船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，慢慢地躺下了。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从不麻烦人的。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，都很是吃力。为了不麻烦人，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，就叫陈玉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船子上，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来或者睡下。此刻，陈玉明心里很是感动，就问了一声：“张老师，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来？”“啊，不要，我不渴，喝得多了尿多，总要起来。”但是陈玉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。他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上了水，他说：“尿多了怕啥，尿憋了你就叫我，我给你倒。”“哎呀，那哪行啊，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了，还能叫你倒尿吗？这没什么， 张老师，倒尿也没什么呀，这是我的职责呀。陈玉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，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，看着张继信发怔。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，陈玉明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。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，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。他认识张继信，是从嘉峪关积肥回来，回到嘉边沟的那几天。有一次上厕所，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、面如土色的人大便，身体靠在墙壁上，两条腿往前分开站着，稀稀的排泄物顺着大腿流进了棉裤里。他惊呆了，他还从没看见过这样解手的人。后来那个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，提裤子。他看着那个人提裤子都很费力，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，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，系上了腰带。他问了一句，你怎么这样解手啊？那个人说，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，不敢蹲。后来他问过别人，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，有人告诉他，那个人叫张继信，是个中学校长。别人还告诉他，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，就是前两年累垮了，饿垮了。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，劳动的时候拼命。后来到了明水农场，陈玉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撸草籽儿。他穿着棉裤，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。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，手套上沾满了泥土。看得出来，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，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。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了，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，他就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。背张继信的那天，他非常心酸。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轻的像个孩子，背在身上如同钳着一堆羽毛。他在心里想，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。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，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，他却还是活着。这简直是个谜。他家里并没有什么人来看望他，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。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，门板咣的一声开了，严队长走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人。严队长问他，老陈，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，对吗？陈玉明回答，是三个，这间房两个，北房一个。啊，我问的就是这间房。啊，那这间房是两个。行，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，一个安顿在北房了，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。这个背着的是谁呀？是令维轩。哦，是令县长啊。来来来，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。陈玉明从一个右派的手里接过令维轩的被褥，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， 再叫人把令维轩背过去安置好。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，他叫他进里屋去。看着陈玉明安排完病号，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：老陈呐，你这间房子还能再挤几个人不？陈玉明回答：你看着办呗，就这么一间小房子，里外就睡了20个人，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你看还能安置人吗？严队长叹息着说：哎呀，真把人愁死了，病房里满的插针的地方都没有，外边又病倒了一大片，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严队长走了以后，陈玉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，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，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：小便倒进尿桶，大便喊护理员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干，好好的保护好自己，我是伺候你们的。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，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。半个多月以来，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。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，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，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。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，照顾得稍有不周，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丰都城去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出了房门左拐，走下山水沟，陈玉明就到了北房门口。门口停着一辆马车，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。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，手里拿着个笔记本，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。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，曾担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、审判员、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，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。在加边沟的时候，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，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，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的筐子，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，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。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，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，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。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，说这样埋掉，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，哭谁去？领导接受了意见，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，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。陈玉明走到段云瑞跟前，告诉他 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点和姓名，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。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，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，靠左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米宽、四五十厘米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，土台子上铺着麦草，上面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。地窝子深入地下一米多，最初修建的时候，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上留了两个洞作为照亮的窗户。后来天冷了，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，人们就把洞给堵上了。后来改为病房，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，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，用以挡风保温。这间地窝子的确暖和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，也就是一床破棉被能透点冷空气进来，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。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，只是这样一来，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，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。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，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。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，一看见陈玉明就噌地跳了起来，问道：“陈队长有事吗？”他对陈玉明有点害怕，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，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，陈玉明训斥了他，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。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，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。陈玉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。陈玉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，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，低声地哼哼着。他问了一声：“你叫啥名字？”那个人停止了哼哼，扭过脸来。他不由得惊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不是李汉祖吗？哎呀，老李，你也病了吗？”李汉祖说：“不病了，能到这儿来吗？”陈玉明听出李汉祖的嗓子带着哭腔，便在铺上坐下来，脸离得很近地看李汉祖，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李汉祖转了一下身子，眼睛泛着泪光，他哽咽着说：“老李啊，我活不成了。”“你得什么病了？”李汉祖身体一歪，倒在铺上，哀哀地哭出声来：“哎呀，老陈呐，我的胃痛得受不了了。”“哎呀，老李，你说你说嘛，你到底得啥病了？”“我吃了炒面了。”“炒面？哎呀，你吃炒面就吃炒面嘛，炒面是好东西，我想吃还吃不上呢。”“可我吃多了。”“你吃了多少？”“我妈给我寄来了两斤炒面，一斤白糖。”“你都吃了？”“我吃了一斤炒面，半斤白糖。”“哦，一斤炒面没关系，再吃上半斤白糖也没什么。”“可我心里饿，忍不住把剩下的也都吃了。”陈玉明的心猛地一沉，但是他说：“啊，你吃的是多了一点，但也没啥问题吧？我就一顿吃过两斤馍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刚来的时候不是也吃过两斤吗？八个馍，还喝了两碗菜汤。”“那是刚来的时候，现在胃不行了，薄了，吃多了受不住。”“哎呀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两斤炒面有什么承受不了的？在夹边沟， 五队的一个人偷了伙房的一桶面条，一个人吃光了，也没出啥事儿。 可那是面汤啊，是稀的，尿两泡就啥事儿都没有了。 陈玉明给李汉祖宽心，但他心里揪得很紧。他问： 你现在什么感觉呀？倒脚的一样啊。哎呦，老陈呐、啊，我真是要死了。不光是倒脚的痛，还胀，胀得疼啊，胀得坐不住啊。 李汉祖说着话就又歪倒了，哎呦呦的呻吟着，把头杵在铺上，身体拱了起来。陈玉明看着也很无奈，就跑出去找医生。医务室设在沟外台地上的一间芨芨草席扎的房子里，只有一个右派护士在那儿。护士告诉他，几个医生都抢救病号去了。他满沟里跑来跑去，才找到个省人民医院的苏医生。苏医生听说是给李汉祖看病，立即摇着头说：你去准备去吧，给队长报告去，那个人没救了，两斤炒面，一斤白糖，他的胃要撑破的。陈玉明央求他：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嘛，再给些药。苏医生终于给了几片药，但却说不起作用，不会起作用的，他的胃已经满得不能蠕动了，药吃下去不起作用啊。陈玉明叫李汉祖喝了药，然后就回南房吃饭去了。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又回到北房去看李汉祖。李汉祖是他在省公安厅的同事，转业兵。陈玉明在省公安厅二处当侦查员的时候，李汉祖做内勤的工作。李汉祖比他小五六岁，今年二十八九岁。就因为年轻饭量大，所以饥饿对他折磨也就更残酷。右派们转移到明水农场之后，陈玉明好几次看见他和其他的年轻人抢着舔饭缸。明水的伙房是转移过来之后仓促建起来的两间芨芨草席棚子，只能容下炊事员做饭。到开饭的时候，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，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地舀到右派们的碗里。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，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，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，他们就呼地围上去，把手伸进饭缸里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，然后再舔手指头。李汉祖每天都干这件事，为了多舔几口糊糊，这些人经常你推我一把，我倒你一拳，打起架来。李汉祖的胃疼得更厉害了，他已经不能在铺上躺着了，站起来走几步还是不行，又在墙根蹲着，还是忍不住的疼痛，就又栽倒在铺上窝着。陈玉明无法帮他，就问他：你的胃一点动静都没有吗？李汉祖只是哼哼，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。陈玉明又问：小肚子那儿有响动吗？ 哎呦，胃胀得要破了，老陈呐、啊，我实在不行了，非胀死不可了，这药怎么一点也不起作用啊？ 你不要急，你别急呀、啊，要起作用也要有个过程的，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，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。 陈玉明守着李汉祖坐着，时间已经是8点多钟了，李汉祖还是不排泄。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，李汉祖同意了，躺在铺上。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，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。陈玉明的手一按胃部，李汉祖就尖叫起来，他便不敢再揉了。后来，李汉祖不再叫喊，他卧在床上，轻轻的呻吟。大约10点钟，他的嘴角流出了一点黑色的血液，他死了。